这个灯可以吗？可以吗？ 好久不见哈，我们先做个调查哈，因为这个课哈，进行的时间是就今天开始嘛，那很快就结束了啊，十月初就结束了，那你说那堂数呢？堂数是一样的，好，那只是说我们每天都要见面，好，那所以就一到五都要见面嘛，那大家心情放轻松一点哈，因为每天要见面，那如果说又板这个脸哈，那自然上起课还会不快乐，那你还有笑容啊？因为这个会录影，骗谁啊？这个就录到我而已啊，没有没有，现在改了，现在是360度的这个就会录到哈、哦，没有了哈、哦，那你还是有笑容的哈、哦，好不好？好，我先做个调查哈、哦，在座各位是大二的举个手，大二的，啊大二没有嘛哈、哦，正常，那、啊、大三的。就是你要升大三啊，升大三的也没有啊，那各位是谁？升大四的，所以原哎，但我很难接哦，升大四也没有什么人哈、哦。那就是说大家都毕业了嘛，毕业的举个手啊。那就是说你各位今年可以考试哦。那你现在还在干嘛？不是要去准备了吗？因为。现在还没考完试嘛？是不是？现在是九月，八月底嘛？是不是？律师还没考完嘛？对不对？律师礼拜六考嘛？啊，考完了，律师考完了，好、啊，反了，司法官礼拜六考嘛？没有考，不好意思，这个资讯有点。好了，好，不管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哈。如果各位是今年还要考的哈，是十月要考吗？是不是？没有了，都不用考试了，都考完了是不是？啊，都考完了。哎，我看你不要看我，都考完了是不是？那还有第二次吗？第二次要考申论题啊。就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要考申论题，你快要考的话，那时间不多啦。那你又花那么多时间在听这个行政法，是不是会有点浪费时间呢、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是站在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好，那你说你考完之后，你想要把你说考得不如意，想要再重看行政法，那到时候再说嘛，是不是？你说人就不见了啊，那以后再说嘛，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要考试的话，不适合在这个阶段花太多时间来上一个正规班嘛，好吗？好，就是这样子啊，我也不知道劝退啊。 你可以叫你的学弟妹来啊，就是交换嘛，哈。好，那所以原则上各位听得到考试蛮多的，好，大家知道。那这个书目应该就不用看啦、啊，也来不及看啦、啊。好了，那如果说各位是有一些是以后要考试的，那这个书目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本吴根老师的书，行政法的理论与实用，好，这本书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那这本书的优点是什么？他把国内的实务见解整理得非常的详细，好，这个不只是大法官解释，包括行政法院的一些决议判例，好，都很完整。那他会定期改版，好，所以我们是考国家考试，实务的见解最重要，好，是王道，所以吴根老师这本我会第一个推荐放在这个地方。好，那第二本是什么？陈明老师的行政法总论。陈明老师的书的优点是什么？陈老师写书，他的文笔比吴老师要白话一些，所以针对一些比较复杂的行政法概念，他愿意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加以解释，所以如果同学对于一些行政法的一些概念，譬如说什么是多阶段行政处分，那什么是譬如说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当你在吴老师的书当中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可以去查阅陈老师的书籍，但是比较不适合把陈老师的书当作是你要考前的这个一本书主义。为什么？因为陈老师的书它太厚了，那各位要考的科目这么多，从投资报酬率来讲呢，陈老师的书当作你的这个行政法的这个一本书主义，其实投资报酬率会稍微低一点。好，那他的书可以当作一个行政法的一个查阅的字典，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的速度应该有慢一点吧，比去年慢一点吧，是不是？啊，还是一样快，怎么会这样子？我都已经很少讲中文了，还是这样子。但是你讲话有一个 Q 啊，还好吧？那我的意思是说，陈老师的书非常好，像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都会去查阅陈老师的书，所以没有问题。那第三本是李慧中老师的《行政法要义》。那李老师写书的优点是，他会把一些实务上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些市井小民的一些行政法案例呢，放在书当中，所以看他的书，通常同学会对于行政法比较有点这个兴趣啦。好，那因为就很生活很写实嘛，所以会放在这个黑板上也是一个道理。好，就是你可以去参考说，李老师的书如果你看得很顺的话，也可以当作是你的这个行政法的一本书主义。好，那第四本是吴志光老师的行政法讲义。好，那吴老师这本书的优点是什么？优点是吴老师写这本书的好处是，他把一些行政法一些真点，通通整理进来，所以当你在考前你要复习行政法这一科，他的书最快，因为又薄，然后真点又很完整，所以看他的书大概行政法扫过一遍之后，真点大概都不会跑掉，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是什么？他的比如说这个真点的一些详细的讨论呢，他会跟你讲说这个要请你参见吴根老师的哪一页，所以你还是要去查阅他那本书，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可不可以？同学，我讲这个不要打瞌睡吧，好不好？还这么早啊？然后第五本呢？第五本这个是李建良、蔡茂林老师、周志宏老师、林明昌老师四个人合写的《行政程序法实用》。那会把这本书放进来的理由是，《行政程序法》这部法律在我们行政法的考试当中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所以程序法你念得好，大概行政法这一科基本分都可以拿到，所以我们会单独把《行政程序法实用》这本书做介绍，是这个道理，因为如果你行政法这一科过去呢，譬如说你过去可能是很荒唐，荒唐了三四年，那现在想要重拾书本， 也不是不可以的，好，但是你就要花比别人更多的这个心力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先从这本书切入，会比较快。好，它可以帮你省去一些一些前面一些什么行政，什么是行政，什么是行政法，啊，那些很基本的概念，可以先省略掉，啊，因为那些在考试当中毕竟是不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这样可以吗？好，那我归结一下，如果同学是考国家考试，以国家考试为主的话，还是以吴根老师的书为主会比较好。那如果你是考这个法研所，啊，法研所有没有考法研所的，啊？有没有人要考法研所公法组啊？都没有啊，啊，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好不好？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法研所分组已经很细了嘛，好，那本来属于公法组的都可以分出来，财税法组啊、经济法组啊等等等等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好现象的，好，为什么？因为你单纯念公法组哈，这个可能你未来当律师哈，这个职业上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有个学姐啊，她是公法组的哈，那她毕业之后去领域还是常在应征吧。那领域的合伙人就问她说：“你的专长是什么？”那学姐她法研所这个论文是写平等权，她说我的专长是男女平等。那你这样，那人家怎么好做球给你这个录取呢？是？你说我的专长是企业并购，哎，那听起来还蛮炫一点的。我的专长是男女平等，那就是有点炫掉的嘛，就是哈。好，那也不是说公法组不好，我也是公法组的哈。那只是说这个你要尽可能跨领域啊，就是你是公法组好，但是你不以此为限，你还有第二专长，好，那这样你的路会更广啊，可以吗？好，那如果你要考公法组，你还是想念宪法。想当大法官的话，那《刑事法总论》这本书就很值得介绍。好，因为他把一些学说的见解，他主要是以德国的这个通说为主，好，所以他把一些学说的一些重要的见解呢都整理进来，好，所以陈老师的书会介绍是这个道理。好，那如果你是考试没时间了，就看吴老师的书，可以吗？那真的没时间了，那个总复习讲义啊翻一翻啊就要去考试了。好吗？好了，那不扯那么多了。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到这个正式的课程。那在进到这个正式的课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二页。好，我们整个课程的编排呢，分成四个单元。好，一刚开始还是跟你介绍这个行政法的这个总论，帮你做一些基本概念的介绍。那之后就进到行政法的重头戏，行政作用法或者行政行为法这一块。好，那我们跟你介绍所有的行政行为，行政处分啊，行政契约啊，行政命令啊等等等的。好，那谈完的行政行为之后就会谈到救济，因为这个整个行政法的这个重心是在于行政行为嘛。那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话，那当然没问题，符合依法行政。但是如果当行政机关的行为是违法的话，人民就想要救济嘛，所以这个时候会连到救济这一块跟你谈。好，那考试的时候通常都是作用跟救济一起考。好，比如说这个一整个主题，好，第一小题考行政行为的定性，第二小题就考这个如果人民对这个处分不服气该怎么救济。好，所以二跟三是连在一起的。好，那最后呢跟你谈到整个谈到这个比较外围的行政组织跟公务员这一块。那很多同学会对于整个行政法这一科的体系呢缺乏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会想说行政法这一科有这么多法规，有程序法啊、行政执行法啊、行政法法啊，那到底这些法规在整个行政法的体系上它是什么定位？那你可以讲说呢，整个行政法都是以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所做的行政行为为核心， 那行政行为当中又以什么？又以行政处分。哎，同学，我们为了上课方便哈，以后一些代号呢，我们就现在先介绍。行政处分哈，讲义有哈，行政处分。以后我们上课就写这个 DA 哈，你不要倒过来写啊，就是 DA。那我都不好笑啊，我也没有让你笑哈。那行政处分，那以后我们上课如果是行政契约的话，我们就这样可以吗？再加一个 K， 比较快了，好不好？那其他的呢？想到再说，就这样两个而已。好，那所以这个行政行为的重心是在行政处分。好，所以这个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谈这一块。那这个行政法呢，会跟你特别强调说，特别是在行政程序法当中，它会要求，行政机关在做成行政行为，啊，特别是行政处分之前，要践行一套周全的程序保障。好，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行政程序法的关注的重点。所以你可以讲说，行政程序法谈的是行政机关做成行政行为之前的这个程序保障。好，那你怎么不写行政程序法呢？因为还没有啊。好，因为我们要区分一下，如果当行政机关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好，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呢，带有裁罚的性质。行政机关做的行政处分，我们说以行政处分为例嘛，就是当行政机关做的行政处分带有裁罚的性质，它要践行的程序保障就不只是行政程序法，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行政法法，可以吗？那只有什么？只有当行政机关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呢，不带裁罚的果，好，我们大法官解释称作非裁罚性的处分。好，非裁罚性的处分，一个是裁罚性处分，一个是非裁罚性处分。啊，当这个行政处分是非裁罚性的处分的话呢，它啊在做成之前，啊，只有受到行政程序法的制约。但是如果是裁罚性的处分在做成之前，啊，它不只是行政程序法，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行政法法。啊，行政法法，这样观念上可以吗？好，就是考试的时候你要去观察这个行政处分。看到行政处分，你要去马上联想到说，这个处分有没有带有裁罚的性质？有的话，还包括到行政法法，同时去想内部法规的一些规范。没有的话呢，单纯行政程序法。那同学就会问说，那老师，那到底什么是裁罚性处分？什么是非裁罚性的处分？白话的讲，好，裁罚性处分就是你做错事情，所以要处罚你，好，针对你过去的违规行为，好，加以警惕，加以制裁。这是裁罚性处分，好，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你红灯右转，好，那被开罚单，啊，红灯右转被开罚单，做的罚款处分，罚钱，啊，罚款处分就是一种裁罚性处分，好，譬如说你今天排放废水，啊，开工厂排放废水，那这个时候针对你违规排放废水的行为加以处罚，加以警惕，好，那我们对你做停工，啊，罚款停工。好，那都是裁罚性处分。还有什么？还有像，比如说你今天，你有这个把你的，比如说你这个营造厂，那你把你的执照呢借给其他人去投标，好，你有这种借牌投标的情形，那这个时候呢，主管机关可以撤销你的执照，啊，撤销你的执照，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裁罚性处分。好，这些大法官都有谈过，比如说罚款处分。在大法官的313，好，以后 上课写一个 J 就是什么，就是大法官解释的这个代号了，好不好？那这些都仅止于我们上课谈，好 ，C 考试不要写，好 ，B A 考试也不要写，可以吗？好，那停工像什么？停工像大法官的390。好，那撤销执照呢？像大法官的394。好，那这些都是所谓的裁罚性处分。好，裁罚性处分就同时要想到法法跟程序法。好，好，那非裁罚性处分像什么？非裁罚性处分呢是当事人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好，那国家之所以还要对你的行为呢来加以这个管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基于一些公益的考量，基于一些重大公益的考量。啊，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你是一个飞机的机师，开飞机，好，那你可能体格检查不合格，视力不良，譬如说你有弱视，好，那这个时候呢，啊，那我对你的这个体格检查不合格，你弱视，啊，你视力不良，你吃太胖，啊，这是不会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我对你做一个停飞的决定，那个停飞的决定就是一个非裁罚性处分，可以吗？对飞机的机师做了这个停飞，好，这个在大法官的510号解释就有谈到，停飞的决定本身不是裁罚性，因为我吃太胖或者是我视力不良，这个我没有做错事情，不能怪我啊，我天生就弱视啊，可以吗？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停飞的决定本身它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处罚，好，但是还是公益的考量嘛。所以还是对你做出一个停飞的决定。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做这个区分的第一个区分的实义，好，区分的标准是这个裁罚与否嘛。那区分的实义是在于说有没有行政法法的适用，这第一个区分实义。第二个区分实义是什么？以后会谈的。第二个区分实义是在当行政机关要做成裁罚性处分。跟做成非裁罚性处分之前，他要适用的这个法律保留跟授权明确性原则的标准也不同，可以吗？大法官特别强调说，在这三个解释，他特别强调说，因为你是处罚人，好，所以这个原则上要法律直接规定，好，规定说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可以处罚人，效果是什么？好，那法律如果没有直接规定，法律要授权给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那个法律的授权条款也必须要具体明确的记载。好，你立法者要把什么事项交给行政机关去规范，你在你的授权条款当中要讲清楚。好，所以你可以讲说，裁罚性处分，大法官对他的法律保留跟授权明确性的要求比较高。好，文言的讲就是规范密度。好，这个也考过，这个名称，规范密度。什么是规范密度？规范密度的主体是立法者，好，就是立法机关在制定这个法规范的时候，它的规范的这个内容要比较完整、比较详尽，规范密度好比较高。好，另一个大法官要求，当行政机关在做成裁罚性处分，他要适用的那个法规，立法者的规范密度要比较高。那反之呢？如果只是行政机关做的一个非裁罚性处分，那这个时候他就不要求立法者的规范密度这么高，好，立法者可以宽松的立法，让行政机关做比较这个详尽的具体的内容。好，那这个是两个区分实义。好，第一个区分实义是法法的适用与否，第二个区分实义就是什么？啊，立法者的规范密度的这个宽严不同。好，那你会说，那法法的适用与否，那又有什么差别呢？你就会联想啊。在行政法法当中，特别强调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主观的这个责任条件啊，责任能力跟责任条件嘛。啊，你要处罚一个人，前提是这个人他有故意或者过失嘛。啊，他有满定的年龄嘛。啊，他有责任能力、责任条件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行政法法的第7条跟第9条就特别喜欢考，可以吗？行政法法的第7条，就去查一下。好，第9条，第7条谈责任条件，好，非出于故意过失不予处罚。第9条谈责任能力， 好，那这个部分呢，你就要马上联想。好，当你看到这个题目有一个行政行为，就是行政处分，再想到说这个处分是财罚还是非财罚，是财罚的话，再想到有没有罚法第七条、第九条的这个适用，好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好，事前的部分。那事后这一块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事后这一块，我可以讲说，当行政机关做成行政行为之后，它特别又是以行政处分为中心，啊，以行政处分为主，做成行政行为之后，那第一个人民。人民可能不服气，好，我对你的这个行政处分可能不服气，所以我要提起救济，我要提起行政救济，好，待会我们再谈这一块。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反过来，因为整个行政法的主体就是人民跟行政机关嘛，人民会不服气嘛，他要提救济。那机关呢？机关认为他没有错啊，他执行公务啊，好，所以。针对行政机关这一块，我们就会适用到行政执行法，就会适用到行政执行法。好，他要，譬如说你今天你有排放废水，我针对你排放废水的行为，可以做罚款处分，可以做停工处分，因为你违规嘛，我要警惕，要制裁，做罚款，做停工。但是你毕竟你被罚了钱，好。这个你被罚了钱，你还是一样排放废水啊，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行政机关就可以动用行政执行法的手段，好，来督促当事人改善。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记，整个行政执行法一个贯穿执行法的一个精神就是督促改善，好，督促当事人自行改善，可以不用写吧，督促改善，写一下好了。督促当事人自行改善。好，那所以你可以讲说，行政执行法是处理行政行为之后的，好，之后的程序。那行政罚法或者程序法是事前的这个程序。好，所以你有违规，我对你做罚款处分，可不可以再对你做断水断电呢？不是不可以哦。因为我规范的目的不同哦，我刚刚讲过，行政处罚的目的是要警惕、要制裁你过去的违规行为。那行政执行的目的是什么？我针对将来嘛，我过去我不管，过去是用罚法，那将来呢？将来你还是一直排放废水啊，所以针对将来这一块，我要采取反复的科处代金，那我要断水断电，都是针对将来、未来。那督促改善的目的不同，所以可以并存，可以吗？行政处罚跟行政执行可以并存。好，针对当事人的单一违规行为，可以既处罚又采取执行手段，这个没有冲突，了解吗？这个没有什么一行为不二法的问题。好，那这个是行政执行法的仔细定位。那救济这一块呢？救济这一块你就要看，看你今天你的目的是什么。人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你的目的是你要希望行政机关不要再对我做这个行为了，就是说他一直对我做停工，他命我停工三个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人民的目的是要除去行政机关的这个侵害行为。或者我们这样写，我们写停止侵害，可以吧？就停止行政机关的侵害行为，那并且呢，请求回复原状，请求行政机关停止侵害，那并且请求行政机关回复原状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的法规是诉愿法，诉愿法写个愿。诉愿法跟什么？跟行政诉讼法。好，诉愿法跟行政诉讼法。 如果你的目的是希望行政机关好，不要再对我做停工了，好，停止这个侵害行为，或者学校对我做退学，好，不要再对我做退学了，停止把这个退学处分给卡住，停止，好，停止这个侵害，那并且回复我的学籍，回复原状，可以吗？好，那这个时候你的目的是这样子，我们走诉愿跟行政诉讼。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目的好不是停止侵害回复原状，而是什么？而是请求金钱赔偿，或者我们完整的写填补损害，填补我既有的损害的话，填补损害。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走的是国家赔偿。好，所以诉愿跟行政诉讼，好，原则上，我们这都只是原则哦。好，原则上是停止侵害回复原状，那国家赔偿原则是填补损害，有原则必有例外的，所以在少数例外的情况，国赔法也可以回复原状，在少数例外的情况，诉讼法也可以什么？这个金钱赔偿，就是你透过行政诉讼来同时请求损害赔偿，少数情况也可以，可以的。好像譬如什么？譬如说，有要考试同学就提醒一下嘛。譬如说，行政诉讼法的第七条不就有谈到吗？好，在诉讼过程当中，你可以合并的请求，好，这个损害赔偿嘛，是不是？所以只是原则停止侵害，并且请求回复原状。好，譬如说我透过撤销诉讼。啊，请法院透过撤销判决来除去掉这个退学处分，那并且啊连接到诉讼法196条来回复我的学籍，是不是？啊，4+196，好，那就是这个部分。那填补损害是国赔法这一块，那所以两个这个也没有故事嘛，对不对？目的不同，所以没有故事。好，那以上呢是跟同学所提到的一些整个行政法的一些重点。包括什么？包括行政程序法、行政法法，好，那还有什么？行政执行法、国赔法、诉愿法、行政诉讼法，那漏掉吗？差不多了嘛，就是这几个比较重要嘛。那其他一些公务员法规，那我们以后再谈。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介绍的一个地方，好，那有了这个体系之后。然后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就这样去想它，考试的准备方式好，绝对不是说啊，我是这种考场这种临场反应型的，我考试就变强，那屁话，不可能啊！一定是事前就要准备的很完全，就是你要积极的迎战，就是你已经想好那一套流程的，好都想好，都绕好了，那这个流程呢，再进考场啊，考前在考场的时候不要有人跟我讲话。然后我就办理哈，就是啊，就一直想这个流程，啊，就一直想，好，就是想完之后，考卷发下来，然后写流程，他忘记，好，来开始看考题，大概这样子吧，理解哈。好，那以上是跟同学提到的第一个体系这一块，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讲义的第四页，跟他提都是这个颜色，哦，啊，都是绿色的。要选举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刚开始哈，再进到行政法的一些正式的单元之前呢，我们再用一个题目，好，通常都用这个题目呢，来帮你把整个行政法的一个流程，把这个行政法的实例题呢，来做一个介绍。好，那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四页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是这样讲，他说高雄市民 A， 好，他的公寓呢狭小，所以他有加装窗户，好，那顶楼有加盖，那但是他并没有依法申请建造执照，好，那完工后数日呢 ，A 就接到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建管处的通知，好，通知，那指其在住宅有一些违建，好，那要求当事人在一周内自行拆除。否则就要派人来强制拆除。那如果你是 A 的律师，要怎么替 A 在程序的进行当中把程序化起来？程序的进行当中，好，替 A 主张权益。好，那我们 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如果是申论题，就是非选择，你是那个什么称呼啊？实例题或者申论题嘛，哈、哦。那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去看这个实例题当中有哪些论述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好、哦，因为行政法的重心是行政行为嘛，好、哦，所以你去观察这个题目当中有几个行政行为，有一个行政行为你就做一次讨论。有两个行为，你要分别讨论，这个没问题吧？好，所以第一个当然是先找行为数，有几个行政行为数量，好，行为数。那处理完之后呢，你看到这个题目有几个行为啊？重要的就是那个命当事人自行拆除，好，那否则就要派人来强制拆除嘛，是不是？那所以看起来应该只有几个行为。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行为啊，就是命当事人拆违建嘛，是不是？命当事人拆违建嘛，啊，命拆除违建嘛。好，但是我们在设计这个题目呢，因为教学的这个方便嘛，所以我们特别写说，在整个程序的进行过程当中，你会如何替当事人主张权益？那我们说想到程序就会想到什么？事前跟事后的程序啊。所以你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如果你都写前半段，啊，写程序法、写法法，它其实只有半分数啊，了解吗？因为你要想到说，那如果有一天，啊，不是有一天，如果你的当事人呢不听你的劝告，啊，他坚持，你是 A 的律师嘛，对不对？那就是说，那如果你发现说，哎，当事人你真的是违建啊，那你猜一下好不好？啊，小猜一点吧。那他如果不听呢？当事人如果不听呢，坚持还是要维持这个违建的，那将来主管机关就会来派人强制拆除嘛。那到时候你要如何替当事人在执行的过程来主张权益嘛？不要讲主张，来讲维护啦，因为他真的是违建嘛，是不是？维护他的权益。那所以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就分两段来谈。你看讲义哈，第一个行为是什么？第五页，好，命当事人拆违建。那第二个行为呢，我们再来谈。好，第七页，如果 A 没有依宪拆除，好，那监管机关会强制派人拆除的时候，他该怎么处理？这样可以吗？我们分两个来谈。好，那首先第一个，命当事人拆违建这个行为，哈，我们在谈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要谈什么？第一个要定性啊，先决定这个行为的法律性质。啊，定性，决定这个行为的法律性质。好，那我刚刚讲过嘛，因为行政行为在整个程序法当中规范很多种行政行为，有些是行政处分，有些是行政契约。好，那有些是事实行为，啊，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 不好意思，我又想到啊，我上课都喜欢想来想去哈。那以后上课的时候哈，我字呢就是我会讲事实行为，但是我只会写个事啊。好，那你要怎么办呢？反正你可能会这样，刚开始你就这样抄，哈，这样跟着这样抄，但是你会发现呢，你抄的速度绝对跟不上我的这个速度嘛，是不是？好，跟我讲话啊，好，那我写这个，我就余光在看啊，好，所以一定很乱啊，是不是？好，那你写到最后，你一定会皮毛板会痒狗，哎，不写了，你一定会这样嘛，是不是？好，那该怎么办？啊，你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啊，这个时候你是什么？就拿出你的这个相机拍一下啊，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回去再整理嘛。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上课的笔记呢，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你回去的整理功夫就很重要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写这些东西哈，我有个原则啦，我讲课呢绝对不会只讲一遍，就是我的内容呢一定会在后面又再提到，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后面绝对会再提到， 所以这一次没有听到或者写没有写完的，完全不用担心，以后一定会再提到的，好不好？好像你说什么时候，不要一直问嘛，是不是哈？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笔记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哈，那大概是这样。好，那真正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会停下来，我让你好好抄，原则的哈。那所以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以后我们要有默契，就是因为人与人的相处一定是需要时间的磨合的。怎么可能一见钟情？屁啦，是不是？好，好，那所以呢，在很多行政行为当中，你要去选哈。那这个题目是行政机关的哪个行政行为？好，它是属于行政程序法92条的那个行政处分呢，还是属于行政程序法135条的那个行政契约？啊，或者是165条的行政指导呢？好，那你都要马上去想是哪一个行政行为。好，那这个我会花一些时间待会再来谈。那当你定完性之后，决定了这个行为的法律性质之后，第二步你就要去分析这个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整个行政法的一个这个重心就是依法行政。好，观察行政行为有没有违法嘛，有没有符合依法行政嘛。所以第二件事情要做合法性的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那当你发现这个行为符合法定的要件，那没辙了，没得救。好，那如果你发现这个行政行为有违反任何一个法定的要件，好，这个时候你就会连到什么？连到违法行为，这个违法行为该怎么救济的问题。那违法行为该怎么救济？我们分两段来讨论，为什么？因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有可能因为它违反的法定要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效果，违法行为会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再一次，我们说行政行为的和这个法定要件呢，有很多法定要件，很多法定要件，那违反的法定要件不同，它的法律效果也不同，法律效果不同，救济的途径就不同，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比较有这个逻辑的讨论方式是你把它拆成四段来讨论，好像就很清楚了。好，譬如说这个行政处分，好，它违反的法定要件是它没有，它应该以书面做成，好，却欠缺书面，法律要求说它要以书面做成，好，书面下达，但是呢他却用口头做成，啊，这个时候违反书面的法定要件，法律效果是什么？同学，你不要斜着看我吧，就是效果是什么？效果是违法得撤销，违法得撤销。那违法得撤销呢，将来的救济途径就是什么？就是走撤销诉跟撤销诉讼。好，我没写就代表以后会写吧，是不是？可以吧。 好，那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这个行政处分，他应该以证书，好，应该以证书做成，却欠缺证书，那法律效果是什么？是程序法111条的无效，好，是无效。那无效的救济途径是什么？啊，确认了，诉讼法第6条确认处分无效的诉讼嘛，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不同的法定要件，这个你要先很熟。好，法定要件熟了之后呢，法律效果才会了解，然后会连到救济途径不同，好不好？好，好，那这次跟同学先谈架构，好，先谈这个架构。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这个具体的讨论。好，在定性这一块呢，是你整个考试的重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你当你定性错误的话呢，后面就是怎么样，就是就不好了嘛，是不是哈？不要说选错了，就是不好了嘛。就比如说你这个行为是行政处分，你却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契约，就是全部写完，是不是？好，好，那所以在定性这一块，你就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好， 首先在行政行为的定性拿出来。第一件事情你要观察什么？观察说，这个题目有没有出现行政机关？有没有出现行政机关？那只有当这个组织，这个公法组织可以定性成我们行政法上的行政机关的话，他才可能做出以下的行政行为。了解吗？好，那反之呢？如果这个组织，这个公法组织在定性上，好，不是我们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第二项那个行政机关的定义，二条二或者二条三啊，好，不是我们程序法二条二或者二条三的那个定义的话呢，好，那这个通常呢，它只是一个内部的单位，好，内部单位就不可能做出以下的，不可能独立的做出以下的那些行政行为，除非他被授权，了解吗？好，那这个换言之呢，如果考题当中你发现这个公法组织，好，在定性上它只是一个内部单位，譬如说教育部是什么？教育部是行政机关，教育部内部的，譬如说文教处，啊，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文教处或者高教司，它是什么？它只是内部单位嘛。好，那内部单位呢？如果他要对外行为，他必须要以他所属机关的名义对外行为嘛，了解吗？好，所以只有行政机关才往下讨论，反之就这个你就要卡住。好，好，那这个观察好这个题目的行政机关之后，第二步呢，你再去观察这个行政机关做的这个行政行为，它适用的法规。是适用公法性质的法规，还是适用司法性质的法规？适用法规的属性。当它是适用公法性质的法规，它做出的行为叫做公法行为。好，适用法规的不同，好，可以会影响到它的行为的定性。我适用公法法规，你说什么是公法法规？好，这个我们大概下午就会谈。好，公法法规简单的讲，譬如说像程序法，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法规都是公法的法规，啊，或者像一些这个行政法各论，环保法规啊、建筑法规啊、税法啊，都是所谓的公法法规。当行政机关是用公法法规做的行为叫公法行为，反之，好，是用司法法规，譬如说我是用民法，好，我公务局去采买办公设备，啊，如果只是小额的采购，我是用民法的买卖。好，那适用司法法规做的行为就是司法行为，可以吗？好，分成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那重心在公法行为，公法行为里面我们再往下分。好，我们去看这个公法行为对人民，好，机关做这个公法行为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会不会产生规制的作用？好，就是会不会有法效性？啊，对你有没有影响？好，如果这个公法行为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会产生规制的作用，有法律效果的话，我们说这个叫法律行为。啊，有法律效果的行为，法律行为。那反之是什么？反之是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可以吗？好，那法律行为里面呢，我们再往下分。哎，事实行为像什么？事实行为，譬如说像，最近就昨天前天吧，好，这个中央气象局发布台风预报，他跟你讲说台风要来了，啊，结果昨天晴空万里，好，你不能这样讲，这是台北人的眼光啊，哈，中南部可能不是那么理想的，是不是？所以虽然昨天好像考试停嘛，就是。同学考的好像没有去考试一样，好，啊，昨天考试有停吧，是不是？好，那虽然气象局说台风要来了，但是他没有来，那他只是一个警告、劝告、建议呀，好，那没有法律上拘束力啊，那建议你不要出门，你还是要出门，他也没辙啊，啊，是不是？你要出去吹吹风，那就是这样子一样，所以气象局的台风预报。好，他事实行为，行政机关 对人民的一些单纯的警告、劝告、建议，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没有强制力，啊，所谓的行政事实行为。好，那法律行为是我们的重心。法律行为里面呢，我们该分成外部行为跟内部行为。啊，行政机关做的法律行为是对外做成，还是内部的规范？啊，是对人民，或者是对其他的这个行政主体、其他的公法人，啊的规范，还是说是啊这个机关内部啊这个上对下的一个内部规范，分成外部跟内部。那同学在理解这一块的时候，你观念上要清楚，外部跟内部的规范的这个。规范的这个标准是什么？看你行政机关做的这个行政行为有没有超出行政主体以外的、啊？那什么是行政主体？我们先谈一下第一堂课，既然是第一堂课，我们一些观念都先澄清。好，那所谓的行政主体呢，在行政法上，你简单的理解，包括几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国家。国家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好，在行政法上。那第二个呢，各级地方团体，每一个地方团体都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可以吗？这里讲的行政主体，大致上哈，这个学术上有一些争议哈，但大致上呢，就相当于是所谓的公法人，了解吗？约略等于所谓的公法人。好，那学术上有一些。细部的讨论，那个我们去谈它。大致上你把它想的是公法人，好，所以公法人有哪些？有国家，有各级地方团体。好，那地方团体包括什么？包括直辖市，包括县市，包括乡镇市嘛，就是每一个地方团体都是一个独立的公法人，直辖市、县市、乡镇市，通通都是所谓的公法人。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农田水利会。农田水利会是因为水利法特别规定的啊，农田水利会，啊，每一个农田水利会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公法人。好，那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所谓的行政法人，行政法人只是一个统称。好，那这个每以后将来现在只有一个行政法人，啊，这个两厅院，过去两厅院呢？现在的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啊，这个行政法人，那未来呢，可能有很多个行政法人，啊，那每一个行政法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所以曾经考过一个考试是什么？这个行政法人跟公法人的区别是什么？那这有什么好考的？对啊，真的蛮无聊的，啊。行政法人只是公法人之一啊。就只是这样子啊，他也是公法人啊，但是公法人不以此为限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像这种考题呢，以后都会散见在什么选择题啊，了解吗？那我们考试呢，我们是针对明年做准备嘛，原则上，好，那你如果下个月要考，下个月还有没有考试？到底有没有啊？有人跟我讲，手机都断掉了，有没有啦？我回来班里也没跟我讲啊，怎么样的？实际不，我就记得有嘛，就是有考试嘛，哈，对吧？那如果你是要准备下个月的考试呢，那我们再谈哈。那我们课程进行呢，总不能够都是通短期嘛，这样我们课就没办法上啊，就是开到考前通知班啊，是不是啊？好，那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是说。刚讲什么？好，我刚刚想要再讲。那我的意思是说，好了，我们先讲哦。好，那每一个这个行政法人呢，都是一个这个啊，我想到了哈。哦、那你那句话刚刚就是混哦。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考试是针对明年的这个明年的考试做准备的，所以我们。选择题跟申论题都要准备，因为两个是一样重要的啊，你们是不能偏废啊。那选择题的部分， 好，怎么看到考题啊？今年考试有去看吗？有去考吗？是不是？你会发现其实那个考题呢，有点活，有点灵活。那它其实不单纯是像高普考的考题啊，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高普考那些考试题型的那个选择题呢，大概有70%以上都是什么法条翻过来就有答案的。但是我们的考试呢，不能这样考啊，这样选不出好人才啊，是不是？所以它考试的设计上呢，大概老师都是精心设计的这个考题。好，那所以呢，那代表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趋势呢是好也是不好的。你说是好是什么？我们这样考试的方式就比较接近会计师或者医师的考试了，就是他们的那个考题是比较平均的，就比较散布在每个章节的。你说这有什么好处？那不是都念的吗？就比较没有那种就是设定性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今年只考四个三级或四级申论题，啊不会就不会，啊明年再来，那这样不是很这个吗？很落寞嘛，是不是啊？那如果是考很多的话，那你基本上你不会有那种说这个大失学这种问题吧？因为它评估的很平均啊。好，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整个对教学对各位的考试都是好的一个现象。那像过去就是考单题时代的话，不考四题时代的话呢，这个有不会的话，考个什么实务见解，你不会就不会啦，就写不出来啦。那现在就不会。好，那因为考试的题目变多了，也因此呢，有一些本来会放在申论题的题目，像这个过去本来是申论题啊。好，他问你说，像有一年这个辅大法研所考这个题目，他问你说行政法人跟公法人有什么差别？你说这有什么好写？这两句话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种考题以后就放在什么？就放在选择题啊。好，那真正是申论题的部分，我会特别强调，好吧？好，那这个是第一个行政主体的部分。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呢，外部跟内部的区别标准是什么？看行政机关，好，那这个是行政主体，看行政机关做这个行政行为呢，有没有超出行政主体以外？好，譬如说这个是中央，好，这个是地方也是一个行政主体嘛，中央对地方的规制原则上是一个外部行为，因为这个规制行为已经超出了行政主体，我这个主体以外的，或者什么，或者我今天对人民，那也是一样啊，也超出我这个主体以外啊。那你说什么情况是内部行为呢？单纯在行政主体的内部打转，好，比如说今天台北市是一个地方的行政主体，台北市政府对什么？对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啊，市政府对市府公务局上对下的指挥监督，它是什么？内部行为，内部行为就不会是将来的行政处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很多观念你都要非常的清楚啊，只有超出主体以外的，那才会是外部行为，啊，不会直接考你说外部跟内部，它会连到未来的那个行为的那个结果，好吧？好，但是以后我会跟你谈哈，以后会讲到说，也不是所有中央对地方的规制监督，通通都是外部行为，只有什么？只有自治监督啦，只有针对地方团体的固有事项或者自治权限的一个监督行为。好，才具有外部性。如果这个事项本身就是我中央的事项，委由地方办理，所谓的委办事项，啊，委办事项，自治事项跟委办事项，啊，这以后都会谈。如果是中央对地方的自治事项的固有事项的监督，具有外部性，会具有处分的性质。那单纯委办事项的监督，啊，就相当于是中央。相当于是我的一部分嘛，啊，所以委办事项的监督，啊，内部行为没有处分的可能，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介绍的地方，外部跟内部。好，那这个完了之后呢，接着我们再来看。好， 外部跟内部完了之后，我再往下分，分成，这个行为是特定具体还是一般抽象。同样的，在内部行为里面也可以分成这个行为是特定具体还是一般抽象。可以吧？好，那特定具体跟一般抽象，我们分成两块，先谈特定跟一般。特定跟一般，它的区别标准是什么？它的区别标准是规范的对象人，规范的对象这个人呢是否特定？是规范的对象人啊，我规范的对象人是否特定？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台大对某甲，对甲这个学生特定当事人做退学，那就是特定行为嘛，人特定。好，那比如说今天环保署，他发布一个这个空气污染防治费的征收办法，我发布一个法规命令，这个法规命令规范的对象是任何人，只要任何人有排放废气都要收费，空污费的征收，是不特定的。人如果是不特定叫一般，人如果是特定就特定行为，可以吗？好，那下面也是一样，规范的对象是特定还是不特定，特定与否。那第二个呢，我们在看的是它规范的事件，规范的事件是具体的事件还是抽象的事件。你说什么是具体，什么是抽象，还是很抽象。你说那这个学说上跟你讲说呢，一个辅助的判断标准是看它规范的效力。本来它的定义是说规范的事件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来做二分，那还是很抽象的啊。所以又有人跟你讲说，你就看它规范的效力嘛。当这个行为它规范的效力仅具有一次性，它是具体事件；当这个行为它规范的效力具有反复性，会反复的发生法规范的效力，它是所谓的抽象行为。所以今天学校呢对学生做的退学就一次而已啊，做完就结束，或者今天主管机关对甲做征兵处分，做完就结束，这个男孩当一次兵就结束，所以规范的效力具有一次性叫具体行为。那像刚刚的空污费的征收办法是什么？具有反复性嘛，你今天排放废气要缴费，明天再排放呢还是要缴费。我这个征收办法可以反复的发生，对你发生法规范效力，具有反复性，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是二分。好，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特定具体里面，再分成单方行为跟双方行为，单方跟双方，这个行为的过程。行政机关单独就可以完成，单独就可以决定，那这个时候叫单方行为。那如果是要跟人民共同完成，要达成协议，叫双方行为，很简单。好，那下面也是一样，这个一般抽象里面呢，这个本来也可以做二分法，但是就考试而言呢，我们只会考到这个单方行为，所以我们就只谈单方行为。好，我们说理论都可以二分啊，但是就考试的角度来讲呢，这样讲有点俗气嘛，就是就考试嘛，就是一直这样讲。好，就考试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只谈单方行为啊，这边也是一样，本来都可以二分，但是我们这边都只谈单方行为这一块。好，那到此就结束。我们要开始这个定性。当今天这个题目呢，你发现是行政机关所完成的，行政机关是用公法法规， 好，那又这个适用公法法规的行为又具有法律的规制作用，又对外，好，对特定当事人做的单方行为，那叫什么？它叫行政处分，它叫行政处分。好，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当你在写定性的时候，其实没有，现在可以开法条吗？是不是？申论题可以开法条吗？可以开法条吗？没有错吧？跟去年一样吗？选择题应该是不能开法条吧？是不是？大家还没有什么好考的哈。啊，对，申论题开法条的话呢，我知道有些老师在课堂上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们就法律的三段论法啊，先谈法规要件，再写事实，啊，再写这个函涉的结论的。它当然是一种写法，但是我认为呢，就考试来讲呢，其实没有那个必要的再把那个法条抄给他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不用写说啊，这个命当事人蔡维健啊，然后把程序法九十二条抄给他看。那跟我抄法条啊？你是觉得我对法条不熟，他给我看吗？所以，你就不用抄法条啊，你就直接把什么，你就把六个要件把它写出来，说按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关于行政处分的要件有哪些，好，六个把它谈出来，啊，或者你只谈关键几个，好，那要件谈完之后，那就本题而言呢，本题这个命拆除处分呢符合哪些要件，啊，符合六个要件，所以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可以吗？考试的时候呢，你写要件会比写法条的，会比抄法条的分数来得高了。因为你写要件代表你有去分析那个法条了嘛，你已经分析过了嘛，你是消化过的产物嘛。好，那这边是行政程序法九十二条到一百三十四条的这个行政处分。好，那接着呢，如果你前五个要件啊，应该说前四个要件都一样，抱歉，前五个要件都一样啊，但是第六个要件是什么？是一个双方行为，那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行政契约，行政契约的法条在程序法一百三十五条到一百四十九条，好，一三五到一四九，可以吗？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的是，如果这是一个行政机关，好，所做的法律行为，而这个法律行为又是针对不特定当事人，好，具有反复规范效力的。再一次，如果这个行为是行政机关，好，的法律行为，这个法律行为是对不特定人又具有规范效力的，这个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跟你讲说，它叫行政命令，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那行政命令呢，在程序法当中又分两块。第一块是什么？第一块是对外的，啊，机关对外发布的，啊，对外嘛，对外发布的，这个我们叫做法规命令。法规命令。另外一块是什么？另外一块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者长官对属官对内的，啊，对内下达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行政规则。所以行政命令在程序法当中文义上有几种？文义上两种，只有两种。文义上只有两种，为什么特别强调文义上？因为有一个考试争点是什么？职权命令呢？行政机关的职权命令算不算是一种行政命令呢？啊，至少文义上不在我们程序法的规范。程序法只有谈到法规命令跟行政规则这个二分法，好，当然学说上跟大法官解释里面有谈到三分法，法规命令、行政规则以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职权命令。啊，职权命，行政官基于职权，啊，在没有法律的授权情况之下，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呢，对外所发布的，啊，职权命令，啊，这个。我写太靠近了，是不是？啊，总之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在我们程序法的规范嘛，了解吗？职权命令，这个不在程序法规范。好， 所以有部分的学者啊，或者像大法官解释呢，都有谈到职权命令，但是毕竟不是我们程序法文义上所规范的。好，那法规命令的法条在程序法150条到158条，行政规则的法条在我们程序法159条到162条，可以吗？159到162。好，剩下一个什么？剩下有一个单方行为，这个是什么？来想一下，行政机关啊，做成有法律效果的单方行为，但是这个单方行为是对特定当事人内部的规范。你想一下，那是什么？就是长官对特定公务员的一个监督命令，可以吗？长官对公务员的监督命令当然有法律效果啊。好，但是这个监督命令呢，没有，他没有对外部的人民啊。好，公务员在我们行政法上还是在这个体系上还是先把它当作是一个内部行为。好，所以今天长官对特定公务员好对内的一个有法律效果的一个监督行为，好，这个在程序法当中没有谈到，但是在大法官解释有谈到，叫什么？叫职务命令，职务命令。好，职务命令是大法官243号的解释有特别强调的，长官对特定公务员啊，注意啊，就是特定公务员啊，一次性具体事件啊的一个有法律效果的监督行为，这个叫职务命令，职务上的监督命令。这个职务上的监督命令，大法官为什么会特别谈到这一块？他是要跟有法律效果的行政处分做区别，因为不是所有长官对公务员的监督行为都是职务命令的，反正是早期的特别权利关系。在现代呢，长官对公务员的监督行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对公务员的权利有重大影响，具有外部化的可能，会拉到行政处分这一块，了解吧？好，所以243号解释特别强调，职务命令是要跟有法律效果的行政处分，像免职做区别。啊，长官对公务员做免职，啊，这个免职处分，公务员可以就济，可以走复审、走行政诉讼。但是长官对公务员，啊的一个这个记过，啊监职务上的监督命令呢，啊这种行为本身呢，公务员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好，那可以理解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好，所以黑板上谈到了几个行政命令，注意哦，行政命令，好，行政程序法就法规命令跟行政规则。那大法官解释，我稍微写一下，比如说大法官的570，啊，有谈到职权命令570职权命令。好，那。职权命令也是一种行政命令，不是我们行政程序法规范的行政命令。那另外一种文义上叫命令的，啊，职务命令呢？这个是不是行政命令啊？这个不是哦。啊，同学，这时候你要醒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些观念的区分。职务命令本身它是不是行政命令啊？它不是。我跟是特定具体行为啊，对，拉过来是对特定公务员的一个监督行为啊。职务命令它不是行政命令，它不是对不特定当事人的反复的规范效力啊，好吧？这许多题要会写、啊。好，那我们行政程序法的法条跑完了吗？其实没有，行政程序法还有特别去强调这一块。事实行为，好，事实行为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学说上有很多种类型很多。那其中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只有谈到其中一种事实行为，它叫行政指导，就是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只有谈到其中一种事实行为这种类型。这种行政指导呢，是针对特定的。针对特定人的叫行政指导，好， 这个行政机关对特定当事人的一个警告、劝告、建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拘束力。好，那这个呢是行政指导，它在行政程序法165条到167条，啊，165到167。为什么要特别跟你强调“特定人”这三个字啊？因为有一些行政机关的警告、劝告、建议，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它是对不特定人啊，像什么，像台风预报啊，是不是？我建议全国民众，最好昨天不要出门，少出门啊，是不是？没有要上班嘛，是不是？建议学生，在家里，就不要，最好不要出门。那这个建议是行政指导吗？不是程序法的行政指导哦，程序法特别强调特定人哦，了解吗？那考试怎么写？考试就写说他是事实行为啊，了解吗？好，所以台风预报本身它是我们行政法里面的事实行为，但是不是我们行政程序法的行政指导啊？因为行政指导是特定人啊，好不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那你说这个是162啊，它这个是165啊，那少掉什么？少掉163，还有什么164嘛，是不是？那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我们行政程序法上叫做行政计划。行政计划，那行政计划呢，其实在考试的重要性上呢，其实不是那么高。好，倒不是因为法条只有两条。好，本来这个行政计划呢，在其他国家的规范都是这个数十条在规范的。好，那当时因为我们立程序法的过程有一些波折，好，那所以呢只剩下两条。那这两条呢，我们先讲一下哦，行政计划为什么没有放在这个体系架构当中？那个理由是因为哦，行政计划它的定义是行政机关对将来要达成特定的目标，事前的一些方法、步骤、一些措施、一些规划，只要符合这个定义的话，就叫做行政计划。再一次，行政机关为了将来要达成特定目标，我事前的一些方法、步骤、措施、规划，你只要符合这个定义的，都叫行政计划。那你说你在跟我讲，就很抽象嘛，是不是？行政计划的定义因为很抽象，好，所以它有可能以各种的形态出现。好，有时候呢，它会以行政处分的形态来呈现；有时候它会以一个行政命令的形态来加以呈现；有时候又是一个事实行为，它很像一个粘土一样，粘土会因为不同的容器呢来捏成不同的形状。好，所以行政计划这一块，这个你可以单独抽离出来，考试的时候呢，考试的时候不会跟你讲，不会考说啊，定性上是行政计划，不会这样子的。定性上呢，就是基本上这几个。那在实例题，听好，在实例题里，就是申论题里面呢，在申论题里面呢，比较通常这个答案哦，用结果论的，通常答案呢，要不然就是行政处分，要不然就是啊，行政指导，这两个居多啦。就是一个复杂的实例题里面呢，要谈出那个得出那个结论呢，要么是行政处分，要么是行政指导。那换言之呢，有没有法律效果这个标准呢，就很重要了，对不对？有法效性是处分，没法效性是这个行政指导，事实行为嘛，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为考试那个结果呢，答案要么是处分，要么就是行为，这个比较多，所以法效性那个章节比较特别重要，你要特别去关注啊。法效性够熟，好，第一块才不会错啊，了解吗？好，那这几年考试呢，因为行政契约开始越来越被人家重视了，好，所以开始去考到行政契约这一块，好，但是行政契约的考法呢，它不会跟行政处分去做比较考，它会跟什么做比较？会跟司法契约、民事契约做比较， 啊，他问你说的啊，行政机关跟人民缔结一个契约，啊，那这个契约呢，啊是啊它的性质为何？啊，所以行政契约这一块呢，比较会考的是跟司法契约做比较，这个你是单独脱离出来看，好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好，第一块定性，这个你要够熟，啊，这个够熟，这个考试上就比较没有问题。好，那第二块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块的这个合法性审查，我们未来在行政处分的单元呢会做更详细的介绍。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跟你做一个架构。合法性审查我们通常分成两块，每一本教科书的写法不一样，我们取最大公约数。通常是写说刑事的合法性审查。刑事的合法性审查跟实质的合法性审查，刑事跟实质，好，刑事的合法，刑事的合法要件，刑事的合法要件，好，跟实质的合法要件，每一个就考每一个考题呢，你都要去想，好，这个考题的行为有没有同时符合刑事的要件跟实质要件。如果通通都符合，它符合依法行政；如果缺少任何一个要件，它违反依法行政，你可以就记，了解吗？好，那刑事的合法要件这一块呢，我们在考试上呢，大概都只会考行政程序法，所以你在想刑事的要件的时候，你就只要想行政程序法的规范。行政程序法里面又特别喜欢考三块，第一块是管辖权，做成这个行为的机关有没有法定的管辖权限？啊，比如说今天考征兵，这个征兵处分啊，如果是教育部做成，那欠缺管辖权限。好，所以首先第一个，好，在程序法上针对管辖权。这个审查，你说第一个特别注意，好，做成这个处分或者缔结这个契约的机关，依法有没有管辖权限，法定管辖权。第二个呢，它有没有符合行政程序法对它的一些程序的要求，法定的程序。好，法定程序里面呢，爱考什么？爱考的是陈述意见，好，跟听证。好，像我们的。像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针对陈述意见的规范，好，几乎每一个行为都有谈到陈述意见的规范。好，比如说陈述意见呢，行政程序法针对行政处分在102条，好，只要是行政机关做成对人民不利的行政处分，啊，停工罚锾撤照，只要是不利的处分做成之前呢，都应原则上应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102条针对行政处分。好，那行政契约呢也有谈到，行政契约是138条，138跟你讲说啊，好，当这个行政机关跟人民缔结这个行政契约，那个缔约的对象的决定，好，依法应该用甄选的方式来决定那个缔约对象的话，老师这边恭喜啊，就是说有一部分的行政契约的，好，少部分的行政契约呢，好，要用甄选的方式，向公立学校老师、公立学校教师的甄选，要跑一个法定程序来决定那个缔约对象。这个缔约对象的决定要甄选方式来完成的话，那种契约的缔结之前呢，要给所有的参与竞争者有表示意见的机会，138。好，所以。不是所有的行政处分都有陈述意见的可能，也不是所有的行政契约都有陈述意见的可能。好，那行政命令也有谈到，行政命令谈到的是法规命令，法规命令在154条，法规命令在154条，好，行政机关在发布法规命令之前应该先将草案，那个法规命令的草案呢， 对外公告，让人表示意见。好，法规命令的草案要先公告，给人民表示意见的机会，那也是一种陈述意见的形式。好，可以吗？所以陈述意见是我们在考试上考到程序的话呢，爱考的部分，因为内容多。好，还有像听证啊，也是一种程序的要求。好，那第三个重点是什么？第三个重点是法定方式。好，行政程序法上呢，有时候要求这个行为要书面做成，好，有时候不要求书面，像什么？我们说书面，书面与否，好，是不是要求这个行为的做成要书面？像举两个例子，行政处分95条，有没有要求书面呢？不要求书面，好，各种方式，口头言就是口这个。用言辞的方式，好，也可以做成行政处分。好，方式的要求在行政处分，不要求书面。但是在行政契约的话呢，是139条，就要求什么？原则以书面做成，可以吧？好，所以法定方式这个也蛮喜欢考的，稍微注意一下。好，那以上这个是在行事要件的部分先掌握的地方。好，接着呢，在实质要件，实质要件这一块哈，这个教科书上的整理呢，都比较琐碎，哎呀，那我们这个考试的解题上呢，比较简单的思考方式是这样想，你去观察这个考题，这个考题里面，如果它有附法条，有些考试会附法条，好像比如说我们讲义的第四页。好，这个题目，哎，不是下第六页就有附一个建筑法嘛，是不是？好，只要这个考试题目呢有附法条，好，这个是一个你思考的方式。好，有附法条跟没有附法条的时候呢，你在解题上呢那个流程会比较不一样。有附法条就怎么样？就是谈法条啊。有附你一定要谈的，不然有老师会不会想说附个法条，结果不考法条，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有附就应该是要谈的，好不好？有附法条，你要去审查那个法条的要件。有附法条的考题呢，会去审查这个行为，审查这个行政行为呢，有没有符合这个法条的要件。审查这个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条的要件。好，你说这样讲好抽，这样讲这个在考试上要怎么处理啊？通常审查这个行为有没有符合这个法条要件的重点在哪里？重点会摆在行政裁量，好，跟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审查，好，行政机关的裁量权限跟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这个审查，好，比如说这个法条它规范的是应还是得，好，那有没有赋予行政机关裁量权限？好，如果是有裁量权限，有没有发生裁量收缩的情形？好，裁量萎缩治理的情形，可以吗？好，这以后再跟你详细谈。好，那如果是一个有附法条，这个法条里面有一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啊，违反公益，违反公共利益。啊，行政机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那什么是必要？什么是公益？什么是善良风俗？好，那个要件的一个审查。好，那通常考的时候呢，这一块会连接到什么？判断一定嘛。啊，这些讲这些东西哈，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考试的同学做一个复习。那如果说你都没有经过，那也没有关系嘛，就是你还有一年吧，不要那么紧张嘛，就是这样。好，那如果考试题目有附法条，这个法条里面啊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你要马上想到这个抽象的概念有没有跟判断能力有关，是不是一个高度专业性，好，属人性，有没有委员会参与，好，那都会影响到这个行为的合法性，好吗？好，那如果这个题目里面呢没有附法条， 啊，没有不法疑啊，他又问你说这个行为有没有违法？像1991年法官考过一个题目，啊，那个考题呢没有不法条，他就直接问你说呢，啊，今天啊，这个主管机关啊，在这个高速公路呢，本来一个速限60公里，好，突然把它降低成，比如说50公里，好，突然降低速限，好，突然降低速限呢，好，他问你说这个行为有没有违法？你说这是怎么谈呢？你要从何谈起啊？好，那这个时候呢，重点就要摆在什么？一般法律原则的审查了。好，你就去审查这个行政行为有没有符合行政法上的一些一般法律原则，一般的法律原则。啊，这个也是我们行政法啊，会被其他人啊，这个比其他人就是被有些就被很多人认为说啊，好抽象的一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好，因为我们行政法上有很多的一般法律原则啊，什么平等原则啊、比例原则啊、信赖保护原则啊，啊，那些一般法律原则啊，因为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对比较抽象的部分啊，所以看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就等于他说，哎，这个突然降低速限啊，对人民的信赖保护啊，对这个行政行为的明确性有没有影响？而且。好，一般法律原则这一块，那考试的时候哈，尽量不要去写说行政法这个不成文的法律原则，有些教科书会写说啊什么平等原则啊、比例原则啊、信赖保护原则啊，是一些行政法上的不成文的法律原则，啊，那过去可以这样写啊，那现在不要这样写啊，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放在我们程序法的第4条到第10条里面了。就是程序法的4到10，就把过去的那些不成文法律原则给成文化了，啊，只是不够具体而已啊。而且呢，啊，所以考试的时候尽量写说啊，违反啊哪个原则，啊，比如说违反比例原则，或者违反一般法律原则，啊，不要去写到什么不成文这几个字，好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这个介绍的部分，啊，这个合法性审查。那至于这个法律效果，因为比较细微，啊，跟救济比较细微，这我们之后再跟你们介绍，好吗？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来跟你介绍最近的单元。这样的书都可以接受吗？啊，如果有任何问题啊，你就尽管提出来，因为每天都要这样上，那过程当中有任何要加快或加慢的地方，你要马上跟我反映，好不好？那不到30天把这个行政法上完，其实有好有坏嘛，因为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在于说，过去我们在学校上课。在学校里面上课嘛，之所以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第一次念行政法念起来总是觉得很乱，然后考试分数都很低，那个理由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倒不是因为老师学校老师的这个教学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那个课程的安排，就是说我今天礼拜二早上去上个行政法，好，那什么时候再上下一次？可能就下个礼拜二，就是每次都隔那么久。然后才去，然后这个上课的时候，你要有时候又晃一下神，那老师又不怎么写黑板，所以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会，这个学习效果会没有那么好，理由就是因为把课程把它打散了。好，那我相信说，如果是学校老师在这个地方，啊，也多写一点黑板，然后一次上3小时，那连续这样上，那一样也真好，那大家都不用补习啦。时间就是你就听得很清楚啊，好，那所以你在讲什么？我要讲说哈，就是我们这样连续这样上哈，那你可以在一个月内呢把你的行政法救起来，好，这个完全这个门外汉，好，到那种什么 那种很强那种地步呢，那其实我是觉得投资报酬率还蛮高的。那课程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其实没有那个时间，大概也不要求你先做预习，怎么可能啊？那但是你回去之后，当天尽量把你的笔记稍微看一下，稍微整理一下，然后你好知道说你明天大概是能够接得上。那我提供我的经验跟你做分享。一般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大概你这样补习班这样，像听课这样记笔记，像第一遍这样过去之后呢，你会有个初步印象，好，但是你还必须要透过你的教科书，才能够把那个印象呢，这个马步蹲得更稳。所以我的建议是说，你大概这个月听完之后，就十月嘛，你看你什么时候排读书计划，就是整个课程上完之后呢，你花两三个月时间，再把你的行政法的教科书把它看过一遍，你看吴哥老师的也好，你要看陈敏的，看谁的都好，就是那些教科书其实没有哪一本特别好了。我觉得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才是好猫嘛。那每一本都会抓老鼠啊，就是每一本你把它看得熟呢，每一本看得熟都可以帮你考上，好，配合我们上课的一些讲义的提点都可以考上。那所以就是你上完课之后，教科书再看过，你就会有那个笔，那你其实不必急着那么快整理那个笔记啊，因为你太快整理笔记，你会发现呢，每一段都是重点，每一段都要写，那就很花时间。你看过一遍两遍之后，再去整理笔记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它不是重点，你就不用花时间写。那整理笔记的，你一定要整理笔记，你一定一定要整理笔记。因为你没有整理笔记，你在考前你会慌，因为你考前慌的时候呢，这个任何一本书拿过来了，你都看不下去。那唯有那个笔记呢，你才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复习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努力呢，其实都是为了什么？为了那考前那十天看笔记做准备的。你那个笔记整理的好呢，大概你的考试就决定了大概七成了。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平常你都会啊，平常你都会，关键你都懂，但是为什么考出来的时候就写不出来？因为忘记了嘛，就是看着不熟忘记嘛。那笔记就是能够帮助你快速的做复习啊。所以同学不论如何哈，这个无论如何一定要做笔记啊，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的笔记，好，你回去之后把我们上课的讲义，那配合教科书。啊，整理出你的一份笔记，啊，那个笔记在考前十天，啊，就是说，那一本笔记是你一天内可以看完的，不能整理太多啊，你整理七本讲义那是笔记，那是什么笔记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就是这七本，我们有七本啊，啊，这第一本而已啊，对，好，那这个考完就可以把它扔在哪里？这种东西很不营养。你总不能说这个东西你以后拿在办案的时候还拿出来看吧，那像话吗？是不是？对不对？啊、哦，其实也不会啊，法律也是这样，法律也是这样，在考还没考上之前呢，把这个当作是圣经。啊，考上之后呢，打死不认上过他的课，这个呆呆的，看过很多届都是这样。那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各位的错啊、哦，那就是人嘛，人就是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呢，回过头来哈，这个讲义呢会内容比较多的理由是我们要取最大公约数，好，因为我们尽可能把所有的考题都放进去，所有的国家考试的考题都放进去，已经全放了啦，但是只有 update 到七月了，七月讲义就定稿，好，所以 update 到七月，那法研所的部分我们会另外谈，因为法研所的部分比较多一些特殊的一些见解，好，那放在讲义里面会把你整个体系给打乱，好，所以我们讲义呢是整理一些律师法官，还有高普考，还有所有各种一些国家考试都放进来，好，那所以你题目多看其实对你考试有帮助，好，对你的人生，对你的这个

这个考试的时候只要看到是一个这个行政行为是一个行政机关的强制措施执行行为，你就要马上想到这个体系，先去想这个执行行为的做成是不是人民有违反义务为前提啊，如果是的话往上面11跟27，如果不是的话拉36条以下，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去看这个题目嘛，那个题目的行政行为如果是一个执行的手段，而那个执行手段好再去看有没有违反义务为前提，好来做区分，那如果有违反义务再看违反义务的内容不同，跟前有关跑11条，跟前没有关跑27条，好那这个是跟你做说明的地方。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大致上把整个行政法的一个轮廓把它跑过啊，这个透过这个题目呢帮你跑这一块。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正式的进到第8页啊，行政法这个单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政法这一总论第1章啊，行政的概念。这一章本身呢，直接考试的题几率很低啊，那当然就是考选择题，一些基本观念的澄清。那前面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论述呢，可以回家当参考，这个都比较不会参考，当做你行政法尝试的一个建立。那直接看到第12页行政的特征，好，重要的部分我们都会详尽的谈。那比较不重要的，我们就简单带过。特征这一块呢，请同学，这几个特征好，从12页到15页，这几个特征呢，同学大概都未来都会看到。那现在请同学直接先勾什么？先勾第3个，这很容易忽略啊，就公益的，就是你为什么勾这个？因为同学有时候在写公益的时候呢。比如说什么是公共利益啊，哦，那什么是公益原则啊，这种很抽象的论述呢比较不会写，所以这段你要稍微看熟一下。那我们先简单的谈哦，什么是公益，你说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就是多数人的利益吗？不是这样子的，我跟老师跟你讲说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是各种私人利益调和的最佳状态的那个结果啊，当下它就是公共利益的实现。你可以简单述记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啊，各种私人利益调和的最佳状态的那个结果，啊，这是所谓的公共利益。啊，公益不是说啊，我只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啊，这个牺牲少数，啊，倒不是如此，而是说各种私人利益呢，调和到一个最佳状态。那这个时候是行政机关追求的目标。啊，行政机关不能够说啊，为了多数人就牺牲少数人，你要尽可能去采取一个啊，能够兼顾双方的一个措施。我讲好抽象，再举个例子，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甲的工厂一直制造这个噪音，啊，一直制造噪音。那乙呢是零人，是零人。好，那甲的工厂呢，假设是什么？像鸿海。鸿海这个集团的可能一整个工厂的这个员工五千个员工就代表什么？背后就5000个家庭啊，你才一个零人而已，那你要照顾谁啊？你都总不能说啊，因为五千个员工五千个家庭都要生活，所以你就继续排放制造噪音，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谈的时候呢，行政机关这个不能够说啊，多数人利益照顾而牺牲少数人，那他该怎么做？简单的做法，你可以采取一种叫做行政处分负付款，添加付款。就是说，今天甲制造噪音，真的是有达到这个违规的情形。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主管机关可以。对甲呢做出一个什么命停工的决定，但是如果直接命停工，等于工厂关闭的话，对员工生计有影响， 那如果他再采取一个添加付款的手段呢？譬如说我要求呢，啊，这样，我再这样讲，要反过来讲，不是对他做主攻，而是给你什么？给你这个，给你这个营业时间啊，给你一个特定的营业，特定的营业开工的这个时间的决定。就是我限你呢，只有在哪些时段可以做这个工厂的开工，但是我添加一个付款，就是要求甲的开工呢，就是说你要提供回馈金给丙人，啊，钱可以抚平一切，就是啊，当你这个甲呢有转让回馈金给丙人的话，那或许呢这个就能够兼顾到你的利益啦，好，所以通常在主管机关做出这个各种决定的时候，倒不是说啊要这个一味的照顾到多数人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好，但也不是说啊这个执法呢就一定要很严格到说啊一违规就一定要给他停工，好，这个行政处分添加付款啊是一种双赢的手段，啊，一方面给你一个营业许可，啊，给你一个开工许可，但二方面呢要求当事人要提供一些给付啊，提供一些服务呢啊给邻人。好，所以这种处分添加付款的方式，好，就能够达到这种双赢的这种结果。好，你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各种私人利益调和到最佳状态，好，的这个结果才是公益的实现。好，那以上是要注意的地方。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第14页。第14页有一个一体性跟层级性会有点抽象，这个主要是要强调什么概念？这个主要是跟各位强调行政一体的概念。好，整个行政是一体啊，行政一体的概念，它相对于什么？相对于我们会去跟司法做比较嘛，司法是独立的。啊，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呢，啊，行政整个行政是一个整体的概念，那司法机关呢，各个法官啊是独立的概念。那行政一体的概念，好，这个要求呢，本来是建筑于这个学说的见解、学说的看法而已。啊，但是呢，在大法官的613号解释，你有谈到啊，讲义的14页是有谈到。在613号解释就特别强调这个行政一体的概念，也是一个宪法上的要求。啊，整个行政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由上对下进行层层的指挥监督。上级机关可以对下级机关或者长官可以对属官，写清楚一点。上级机关可以对下级机关或者长官可以对属官。进行什么？进行全面性的审查。啊，下级机关要做的决定，属官要做的决定呢，上级机关跟长官都可以做全面性的审查。这个全面性的审查包括什么？包括两块。啊，一个是合法性审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合目的性审查。合法性跟合目的性，合法性审查跟合目的性的审查，啊，这两个都可以做。合法性审查有些教科书跟你谈的是事法性的审查，合法性或者事法性，合目的性呢又可以称作适当性，是不适当，适当与否，合法性审查跟合目的性审查。但是如果是司法机关，啊，司法机关的审查是紧急于什么？司法机关法院呢针对行政行为的这个审查就只有基于司法性的审查，而不基于适当性的审查。你说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理由是在于说，啊，在整个行政一体的行政一体这个概念呢，啊，大法官是这样论述。他跟你讲说呢，

好，法官只做司法性的审查。好，那这个部分落实到我们的考题会怎么考？考题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行政，好，我们的诉愿法第一条跟行政诉讼法第四条，啊，这两个法条，诉愿法第一条跟行政诉讼法第四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哪里。我们说今天哈，比如说行政机关台北市公务局，啊，对甲做出一个罚款处分。公务局对甲做出一个罚款处分，甲不服气，他该怎么救济？我们刚刚讲过嘛，啊，行政处分做成之后，人民不服气，要跑救济嘛，啊，救济我是希望能够除去这个违法的罚款处分的。所以我要提诉愿跟行政诉讼。好，那今天甲针对公务局的罚款处分不服气，依法呢，他必须要先跟原处分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去提诉愿。好，那上级是什么？上级是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公务局的上级是市政府，所以公务局的罚款处分甲不服，甲就跟市政府去提诉愿。第二是顺序的，啊，做了罚款不服气，我跟你的上级去提诉愿，啊，去诉，跟你的上级诉。市政府呢，在做诉愿审查，啊，如果驳回当事人，当事人再不服气呢，提什么才能够提行政诉讼？啊，上级，第一是什么？扩法院嘛，跟行政法院提什么？提行政诉讼。所以人民针对行政处分不服气，先跟处分的上级机关提诉愿，被驳回之后，再跟行政法院打行政诉讼。好，那今天呢，在市政府的诉愿审查，诉愿法第一条怎么跟你谈呢？我们来看一下法条。好，终于看法条了。来看一下你的法条，我觉得法条有代码是不是？法条有些都是新的嘛，就是代表同学希望能够重新开始的。法条越旧越好，赶快买新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诉愿法。这个同学有些法条没有带，你就跟旁边看一下。没有带举手，干嘛举？干嘛举？你大事哦，我要救你都不要。没带举手啊？都有带。你看到他举手，你就借他看吧。期待啊。我跟你讲啊，各位好，这个考试好，真的很多事情哦，真的是超之不待急的，超之不待急。你考试当天拉个肚子，你的努力一年全部付诸流水啊，很多事情超之不待急啊。那同学平常都在图书馆念书哈，很少有机会做好事啊。做什么好事？就是抢位置都不给人家座位，那然后什么好事可以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做好事的时机啊，替他看一下，大家一起考上，不是很好吗？又不是说你上他就不会上，没有这个问题嘛。来看一下诉愿法第一条，诉愿法第一条哈，它怎么写？他说：“好，人民对于行政啊，对于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行政处分，把它圈起来，认为违法或不当，啊，违法或不当。我市政府呢，啊，我们先把它看完好。他说，自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可以依本法庭诉愿。好，就你只要认为这个处分有违法或者有不当的情况，你都可以去跟市政府来提诉愿，了解吗？所以市政府可以审查的范围包括什么？”包括司法性，包括适当性。市政府也是一个行政机关，是上级机关呢，啊。诉愿机关本身也是一个行政机关呢，啊，是不是？我可以做司法性跟适当性的审查。好，那如果被驳回的话呢？如果诉愿被驳回，你再往下看，看到诉讼法第四条。诉讼法第四条怎么规定的，啊？诉讼法第四条，啊，他跟你讲说，人民应中央或地 那个可以搬快一点，好吗？啊，好，好吧，就是你去弄个粘贴嘛，就是搬得比较快嘛，好吧？因为像我一样，我书买来呢，我一定先把书拆掉，不要看这个角，一定先拆掉，为什么？那拆得越薄呢，我越有携带的这个诱因动力嘛，啊，一本法典的看起来这样子。在口袋，然后上个厕所，不是举例啦，不是这一本啦，就是可以看啦，就是你那么厚一本，就不会有带的诱因嘛。那你那么厚，你又不会每一条都看，变成啊，怎么可能？你就是看考试的法条而已嘛，对不对？所以那本厚厚法条呢，其实你把它拆成好几个部分嘛，然后把它打开进来，要看嘛，就是不重要啊，就是脑袋里面啊，就不重要啊，没有嘛。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样，我的习惯是这样，就拆书了，这样就会带着诱因嘛。就是你要多亲近他，他考试才会帮你啊，鱼帮水，水帮鱼啊。你平常不理他，放在那个地方，那他考试就不会救你啊。就是、他也是有灵性的、啊。说我们讲一多法条，那干嘛看法条呢？我跟你讲，你看法条的好处是在于说，你像怎么讲，就是。都整理在一起，你就比较会有一个体系的架构嘛。就是因为你看到第四条，你会同时瞄到第五跟第三条嘛，会同时瞄三条嘛，对不对？这时候你就会比较有一个体系的架构。那你只看讲义，讲义只放在第四条，那你就比较没有那个架构感，了解吗？好，第四条怎么讲？他跟你讲说哈，他说人民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违法，就把它圈起来。他只有写违法哦，好，违法的行政处分，认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好，经过诉愿，好，那你看最后一句话，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撤销诉讼，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在行政诉讼的审查阶段，就只有刑事法性的审查，好吗？好，这个是基本观念你要会的，好，一个是两个都有，一个是只有审查合法性，好，没问题之后呢？这个是在特征的地方跟你做的补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第十五页，十六页。其他跳过，我们待会会回来看。我们先看十六页，好，要正式进到这一章的重点。这一章的重点在于行政的分类。好，那行政的分类呢，不是每个分类都很重要。好，有一些其实当参考。那但是第一个分类特别重要，你要把它打星号啊。第一种分类是你考试一定要看的啊。这个分类我们刚刚也讲过，好，行政的分类里面呢，第一个分类是把所有的行政行为分成两大部分。好，那这个区分，所有的行政行为可以分成两块，它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区分标准它适用的法规，适用的法规。当我行政机关做的这个行政行为，它是适用公法法规的话，我做的行为叫什么？叫公法行为。好，那公法行为就可以叫做公权力行为。公法行为就可以称为公权力行为，或者公权力行政。好，那当我行政机关我做的行为，我是适用司法法规。好，这个时候的行为叫司法行为。司法行为又可以称作司经济行为、司经济行政。一般考试都会讲司经济行政、公权力行政，这比较常见。可以吗？好，这个别名你要知道。通常考试是考公权力行政跟司经济行政这个用语的。好，但是公法跟司法这个用语比较好理解。我是用公法法规嘛，就是公法行为；是用司法法规，就是司法行为。了解吗？比如说我今天公务局，我依照建筑法这个公法法规做的拆除违建，就是公法行为，公权力行为。我公务局